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空气污染防治法修正案，遭批评是针对机车族，愤怒的网友还灌爆蔡英文总统以及立法院长苏嘉全的脸书。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在院会表示，空气污染防治法修正案是防治空气污染的一大利器，行政院也会持续落实空气污染防治方案，力求多管齐下解决空污问题。赖清德说，修法后赋予环保署以及地方政府更多的执法权力，但也意味着政府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解决空污问题。后续相关配套措施以及执法修订等工作，请环保署加速办理，以完善相关法制以及行政整备工作。至于外界对于空污法内容的疑虑，也请环保署持续向大众说明，以厘清各项误解。鸿海日前砸下100亿美元，大约新台币3052.66亿元，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新建面板厂，旗下公司夏普也传出将抢搭新厂供应美国市场的需求，再一次回到北美电视市场。根据每日新经济新闻报道，鸿海位于在美国威州新厂即将动工，外传夏普想利用新厂生产便利性重新回归美国市场，目前正在跟中国电视制造商海信进行协商，希望能够将 8K 等产品使用 Sharp 的品牌名称在北美市场贩售。此外，夏普也预计将会在北美贩售55寸以上大尺寸电视。夏普2015年因为营运问题出现退出了北美市场，随后跟海信签订5年合约，而鸿海在2016年入主之后，为了买回夏普自家电视的商标权，对海信提出诉讼，现在为了重返美国市场，将诉讼改为协商。台北股市今天中场下跌46点，收在1065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313亿。日本日经指数下跌1点，来到22269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7点，跌幅1.18%，成为2314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1点，成为280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1点，成为914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8点，来到2838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0.7点，成为3253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30.535对一美元，台币贬值8.1分，成交金额5亿8200万美元。日元目前以110.26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552美元。世界杯足球赛，日本队今天晚间10点将出战波兰，带着1胜1和的日本晋级16强机会浓厚。根据日本媒体日本共同社报道，如果日本能够顺利晋级16强，最多能够替日本国内带来大约27亿到45亿美元，大约台币825亿到1375亿的整体经济效益。专门调查分析世界杯跟经济之间关系的三井住友资产管理公司高级经济师翟森召集表示，在股票市场上，日本队爆冷击败哥伦比亚比赛之后，隔天的日经指数大幅反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杯的效应。日本队的胜利给投资者以及经营者带来心理上的积极资讯，有利于经济。1986年以来，世界杯冠军国家在夺冠年份的国内实际生产总值 GDP 增幅跟前一年相比，平均高出3.2个百分点。翟森说，日本如果能够获胜， GDP 将可以得到相当大的提升。网络红人古阿莫以本届世界杯赛事影片剪辑4分多钟的《古阿莫4分钟教你假装有在 follow 2018年世足赛》，虽然古阿莫事后删了影片，但可能已经涉及侵权行为，被台湾转播单位艾尔达发函警告，同时通报国际足球总会 FIFA， 古阿莫目前还没有回应。艾尔达脸书粉丝团今天凌晨播出南韩对德国之战的2分钟精彩浓缩赛事，还特别后置写上正版2分钟，带你看韩德战最后发生啥事。看来有人继续捍卫二创权， FIFA 准备去韩，小编祝保安。艾尔达在今天也证实，古阿莫未经授权使用世界杯影片，恐怕涉及侵权行为，已经通知 FIFA， 而上个星期也发函古阿莫，告知必须取得授权才能够使用，后续要和谈，提告还不确定，没有预设立场。

네가보여너도날보고있어 Say ooh ooh 잠시라도사라지면안돼 Hands up, hands up Say ooh ooh 그리워서노래하네나의대장대장 让我们掌声欢迎广播女神的回归。下午的两点十分，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我是欧马克。 你好，我是玛丽。 在广播女神回归的第一天，迎接的就是全台热议的广播女神，热爱的德国队爆冷输球啦！ 干什么东西？我真的今天早上很气耶。 你气什么？ 我就看得很气啊。 你有在看哦？ 有啊。 然后勒？ 就是因为我很累，我很困，然后看完上半场之后就有点不太开心，然后中场休息我就不小心睡着了，然后下半场开始一点点我也在睡觉，就突然惊醒，然后我说又开始，然后发现就是比数没有任何变化，就想说有点吉利吉利的感觉，就想说这样行吗？这样下去行吗？ 这样下去好像不行啊，卫冕冠军无法卫冕了。 对， 结果。 后面就气醒了，就是气到醒过来。 一切都发生在最后的几分钟，真的是转瞬间。 嗯，对哦。 在脸书上呢，已经很久，除了地震之外，很久没有看到这样一面倒的洗版留言。 那你上面的留言大家都留哪一种感觉？ 大部分留言都是天哪、啊，不可置信，什么？然后就还有一些是比较愤怒，说什么我看你们上半场踢得那么消极，我就觉得很讨厌。 为什么男人开口要养我一辈子，承诺过山盟海誓，却只爱一下子？别再让恋爱无罪，坏心碎，今天起姐妹万岁。It's so cool， 你的美如此 sexy， 想起来多么 charming。别傻了，请你快醒一醒，把眼泪、难过、委屈、心 Do you wanna? 因为本届的世足赛呢在俄罗斯举办，然后这个时差的关系，所以呢在每天的比赛呢，晚上晚场的比赛，其实对台湾的观众来说呢，就最晚的那一场是必须要熬夜的。然后昨天在凌晨的时候呢，就熬夜的球迷们因为爆冷这件事情，所以有很多很有趣的新闻发生了。 像是 我有同学马上呢就在 Facebook 上面秀出了他的台湾运彩彩券单。他说作为一个风险管理员，因为他的工作的确是在管理就是外汇那些交易风险的这样子，作为一个风险管理员，然后他就秀出他的那个彩单。他说虽然当然大家都知道德国强，德国冠军，可是就是因为台彩的赔率，应该世界的赔率都是蛮夸张的，让他真的没有办法下德国，就是下不下去。所以他就真正厉害在玩运彩的人，他们是玩组合单的，他们不是玩就是 组合单是什么， 就他们不是神来一笔就想说、 我今天觉得好像有感觉， 我今天就下个和局吧，或是我今天就下个1-0吧，这样子。没有，他们的那个他们会考虑所有的赔率，然后再下就是和局让分不让分，然后哪一队赢，各种都要下到这样子。然后下到以后，他们会组出一个基本上让这个包裹最安全，然后获利 最高， 又可以，他们不追求最高， 要追求有获利这样， 追求不赔钱。对，所以他们组出来不会像就是很多人可能很厉害，你真的赌0-2，然后韩国赢的那一种，那当然很强，那个没话讲，80-90倍的赔率这样子。可是呢，就是他最后组出来，他可能就用，比如说小钱赚，就是300块赚1000多这样子，他就用组起来这样子。对，所以是运彩也是一片很快乐、很开心、祥和。 Show you twice, head to toe. 20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说到这个昨天的爆冷呢，因为小组赛的最后一场呢是大家同时打，就避免你就是看到对方那个结果以后，然后就是那我就想要故意输或者故意赢，故意踢和等等之类的。所以同时打的时候呢，那最后爆冷的韩国赢了德国，最开心的在社群上最好笑的就是墨西哥人啦。今天我们可以学习的一句西班牙文，也就是在墨西哥还有国际就是墨西哥社群上面热议的一个西班牙文，我们可以学起来。 单字吗？ 一句话， 一句话 叫做 Te amamos Corea。 Te amamos Corea。 我们都爱韩国。大家都、 Korea， 对 Korea， 对对对。所以呢，其实这个字大家都认得，因为大家在讲我爱你、我喜欢你的时候，会知道西班牙文我爱你是 Te amo， Te amo， Te amo， Te amo， 对，是 Te amo， 所以我喜欢你。所以就是 amo 的变化是我们都爱 amamos， 我们都爱。至于有多爱呢？当然，现在是一个网络社群的时代，所以所有的品牌、你们的小编都要很有创意。 嗯嗯。 墨西哥航空马上发了一则，把他们的墨西哥航空的飞机变成，就是我现在呢，只要飞往韩国的班机，全部打8折。 我今天有看到这个新闻，它是真的吗？ 看起来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啦，就是因为我也只是看到新闻而已啊，对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因为墨西哥其实他们的同时开踢了另外一场比赛，他们是惨败的，他们是0-3输给了瑞典，所以他们其实本来是也就想说，糟糕，我们是没有机会晋级的，因为德国只要踢个1-0，他们觉得这应该是蛮容易的事情，德国就会晋级。结果没有想到， 没有1-0， 然后墨西哥人就包围了。在墨西哥的韩国大使馆，把外交官高高举起，高高抛上去，就是这么好笑。劲歌金曲， 今年夏天我们只要倒数5秒。One of us gets too drunk and calls about 100 times. So who you been calling, baby? Nobody could take my place. When you looking at those changes. 全球超越350万张专辑销售，摇滚热浪席卷全美排行。准备迎接今夏最强摇滚热浪，最哈男团 Five Stars 倒数5秒，冠军大碟，热血青春。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关掉冷气，走出户外，安心的带孩子去玩水喽。 水好凉，好消暑，好好玩啊！ 为期2个月的台北清水节，6月30日就在公馆自然水园区欢乐开幕喽。 天免费入园，好玩的清水设施等你来玩哦。 清水节活动持续到八月底，爱玩水的小朋友千万别错过哦。 另外还有泰雅歌舞魔术秀等你一起来嗨翻现场。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今年夏天，全新的我要让你看见不一样的简廷瑞。 爱怎么会有公平呢？爱怎么会有道理呢？一切都要随我感性，你懂得。 Fairy 简廷瑞个人首张迷你专辑《大卫女孩》，6月15号新鲜发行。 Alpha Music， 我是织田金香。日常生活吃喝玩乐全都离不开网络。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季香与你有约，和大家聊聊数位生活，要按时收听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나의너를그려내 잊혀져던메모리조각같은눈물이되감아지길바래 두눈감아 오나나나 꿈이라도좋으니너를내게보여줘 널불러 오나나나 긴시간넘어다시곳으로 I want you said I want you 2:29，希望你可以收听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今年的世界杯呢，其实每一道世界杯都会有很多很有趣的新闻，因为这些球迷们真的是用生命在看球，然后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非常重要。玛丽就是刚刚分享了一个我也觉得非常好笑的， 就是我之前就是看那个日本有一个守门员，那可能他可能就是没有守好，反正就是 反正犯了一个算是门将的低级失误，就是在挡球的时候把球像是打桌球一样的把球回到了 对方的脚下，让对方直接射门， 然后 就被进球了。然后就是你知道日本网友就非常非常不满，而且我觉得日本的网友就毒舌起来其实没有在输别人的，他们那个评论也都是置人于死地， 超级酸民。 所以那个日本酸民们就愤怒，第一个改就冲去他的维基，把他的国籍改成对方，对敌方的国籍。你是间谍吧你？你是来恶搞了吧？然后因为他可能因为我没有看那一场，所以我都是看那个网络上的新闻的评语。因为他可能用双手挡到那个球没有挡好，所以日本人又很会，你知道漫画有各式各样的招式，所以帮他想了一个什么火箭双拳，就那个可能手并起来，火箭双拳穿倒这样子，然后就把他什么他的什么得意技呀、啊，然后什么就是把人家 哇塞， 就人家是一个专业的球员， 绝招。 然后你把他的危机搞得跟一个动漫人物没两样，就涌入啦改来改去这样子， 太可怕了，川岛勇士。然后其实他以足球员来说，他的年纪是比较大一点，可是以守门员来说又还好。他已经35岁了，然后因为长期的就是目前日本不动门将。去查了一下他呢，就因为他在发甲踢球，发现他在发甲的表现也蛮乏善可陈的，说一共出赛了30场比赛，但总共丢了60个入球，然后平均一场会丢掉2颗。但是日本的主帅就是他们的教练，还是信任他，就是信任这个旅外的老将。 但我真的觉得强球员的那个心理素质真的要非常非常的 要坚强， 强悍， 没错。对，就是你要能够忍受自己在维基百科的国籍一下子被改成塞内加尔， 不是 再被改回日本， 你要面对自己的失，你要面对自己的失误就已经够痛苦了。 对， 然后你好不容易消化完自己，你还要消化外界， 没错。 我每天就在消化这些事情就好了， 真的，你要当一个。当一个顶尖运动员，那个心理素质真的要非常的强大才行。墨西哥的庆祝刮起了韩流，球迷说看韩剧喽。怎么样，最近的韩剧有什么可看的呢各位、啊、 最近不是粉红泡泡最浓的就是那个金秘书什么鬼的吗？ 没错，金秘书真的很漂亮，我受不了、 你在看金秘书哦？ 不行吗？金秘书怎么了？金秘书Kimisu， 你在看那个男叫什么朴什么的？ 男的我根本不在意。 男的是演三流之路 的 那个。 男 的 不在意，金秘书 ，Te amo。 听到这一首歌曲2:36，金秘书说到金秘书，金秘书怎么了？ 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金秘书怎么了，在演什么？ 哦，我现在想要送上金城武。哦，好，金秘书怎么了，演什么？有一个年轻才俊啊，他是企业家二代，然后他什么都会，很厉害， 就是一个超强设定就对了。 对啊，然后多金又帅气， 三流之路的那一个男主角。 但是呢，他有一个因为目前我才看到前两集，所以我不知道他后面有什么。但是在第二集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他后面会埋两个梗。他有点像是格雷的《50道阴影》的韩国版，嗯，就是那个多金帅气的形象，嗯，什么都很厉害， 可能会有怪癖， 但背后有秘密。嗯，他的秘密呢，一条线是他的哥哥，嗯，然后他的秘密呢，另外一条线是他的为什么不碰女人，他的噩梦，嗯，这样子，嗯。好，所以呢，刚刚说到他不碰女人，所以他虽然这么的多金帅气，然后女生都要投怀送抱的。然后倒贴，可是呢，他就是 不为所动， 他都只把女生当作是一个，就是陪他去参加各种场合的一个 花瓶， 一个外宾这样子，嗯，就是他不准人家碰到他，他也不喜欢就是有身体上面的接触，嗯，这样。可是呢，就是金秘书跟着他一起打拼天下，从在9年前的美国分公司一直回来，一路一路的让他当到就是跟。看着他当他副社长， 金秘书可以碰到他吗？ 金秘书可以帮他打领带。嗯嗯， 就这样 。嗯，然后金秘书他的背后是因为他家里面有一个欠债的爸爸，嗯，然后有家要养，有姐姐这样子，所以他就很努力的，就是咬牙撑起了这份工作，虽然很苦，完全没有休假，也没有自己的个人时间。嗯，当他把债还完之后，嗯，他就递出了辞呈。嗯，这个时候呢，男主角就觉得，咦，你要离开我了？嗯，没有道理哦，怎么会这样子？你怎么会想要离开一个世界上最完美的人呢？ 我觉得故事可以说到这了， 因为男主角在里面的气场就是这个样子。嗯，他谁都不爱，这个世界上 跟三流之路差太多了吧？ 就是他走在路上，譬如说，就是我现在看你。我好像往你的方向看过去， 但你穿透我这样。 但是其实我不是看你，因为我看到你后面有一面镜子，我看到镜子里面的我，怎么会这么帅啊？他的设定是这样，自恋狂。怎么了的男主角呢？其实就像金城武唱的这首歌《标准情人》一样，就是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是天下无敌，然后自己觉得自己就是魅力破表，这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人可以拒绝他。可是呢，对金秘书来说，他就是一个不懂温柔、不懂幽默、然后不懂体贴，然后在这个世界上呢，也不懂民间疾苦的一个人。嗯。 所以剧情当然就是啊，你最后知道他们一定会在一起嘛，就这样。可是哦，金秘书真的好美，就算整形还是美。 所以你、 就是、 所以你现在就是为了金秘书，你可能可以看到最后一集，这样每一集都是情绪非常高涨的状态。 每一集看到他就觉得哇，怎么这么美？换居家造型，哇，还是美，太可怕。然后九年前那个留齐刘海，美。 那你有一直对隔壁太太说：“天哪，金秘书为什么这么美？” 有啊，然后卡提亚就会，然后就说：“那我呢？”然后或是他就按暂停，然后说转过来看我，看着我。然后我就看着他刚刚做完饭，然后夹着鲨鱼夹的头发，然后戴着眼镜，然后卸妆后的他。 然后你说了， 金秘书真美。 밝게 떠오르는 저해 따라서 반짝이는 별에 두고 모아서 고나운 내일 위해 기도해 걷는 길에 나 혼자 남긴 것 같은 느낌인 것도 잠시 하나 더 남아있는 발자국 끼는 맘에 있는 불씨를 켰지 혼자선 이미 모자라 너와 난 두렵지 않아 망설일 시간 따윈 없어 time is gone 혼자는 부족해 어떤 벽도 넘게 힘을 모아보 这首歌曲叫做 Upgrade。 2:43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也欢迎你呢在收听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的同时，可以打开我们飞碟联播网的官方专属 APP、 oh, yeah. 然后在 APP 上面可以跟我们一起留言啊，跟大家一起聊天啊，一边听节目一边度过一个快乐悠闲的午后。大家赶快在早上的时候就把工作做完，下午我们一起来玩吧。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边开始先害羞，那双眼蠢蠢的骚动，那不过就一句问候，怎么笑变喉咙，而我又怎么你的来电我也都不接，以为赢了游戏却是黄萝卜，藏不住爱在发烫，就这样心慢慢融化，你心被没收，甘心成皇后，请别人独活，喜欢你要喜欢你要像樱桃炸弹，多有人可口爆发在心头，怂恿我怂恿我和世界失联，与我输了生活，却有种莫名的快乐把我虏获，就这样心慢慢融化，你心被没收，甘心成皇后，轻轻一曲一千喜欢你要喜欢你要好，像樱桃炸弹，多有人可口爆发在心头，怂恿我怂恿我喜欢要有人瞧见你不停哈啾，原来你就是真会哈啾，要要飘散爱的粉末，和气般的跳动，往心慢慢柔化，理性被没收，感性成王后，燎原的毒，我喜欢你啊喜欢你啊，像樱桃炸弹，多有人可口爆发在心头，怂恿我 2:54，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MOMO 吴莫愁。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最近呢开始流行像是 MOMO 这一种，不过 MOMO 他唱高音也很有爆发力，可是在唱低音的时候的那一种曲风，最近大家开始蛮爱的，譬如说有 Julia Wu 吴卓源，譬如说有 9M88， 这首歌曲他跟 Leo 王的合作艺术家脾气。 你不想跟我争辩，这次没什么特别，一样最后我们都因为那些鸡毛蒜皮的 bullshit 断了理智线，大部分都是我不对，又乱发脾气控制不住情绪，用心经营的各种情趣全都毁于一夕，说过的抱歉总是又忘记，又忘记我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你开心，泪水来打下线，一来一往的质问之间提高了音量，我们都是艺术家，不小心让感性凌驾于理性之上，感谢包容体谅，这并不科学，感情中沟通最重要的不是语言，用心来彼此了解， When you ask me to roll you a J， 我知道 we are OK， 当我 冲动的像头鸟，唱太多温柔我也听不懂，我们到底是朋友还是对头，为什么不退后，也不知他海阔天空，也说教太子大方不像野狗，最后还是你打败我，让我们脱个光溜溜再做一场温柔梦。 我为了怎样失去分去，多少多少都是给我写，你在眼里我一问我猜，帮我心酸又找出饭店，你这一次真是照片多了一度才快点，哎，不行，你把钱说到现，阳光中你才知道他已经从路边流浪。 前面走跟着孙成平似乎不如梦，是否没回到蓝色走路情绪失踪，是走心是心花一酸中的手心，一段彼此陌生到逐渐熟能生巧，从一口痛升到通畅，一梦挣扎好运气不如就这样，将伤疤留身上，提醒自己坚强，也希望对方原谅。 嘿，我冲动的像头鸟，唱再多温柔我也听不懂，我们到底是朋友还是对头，为什么不退后，也不知他海阔天空，也说教太子大方不像野狗，最后还是你打败我，让我们脱个光溜溜再做一场温柔梦。 哦，你想说的我全都懂，不用把自己反锁，曾记得那些是一对的脆弱，无数次修改关于爱的创作。嘿，你我怎么中断沟通，我的思绪现在忙生中，不想听心动，来自你的未接来电到底有几通，这是一个陷阱，钻牛角尖会令人沉吟，当我看着你的背影，怎么恐惧越来越近，你越告诉我该往哪里去，我更拒绝回应。 Yeah, you're an artist, I am too, don't you try to tell an artist what to do, 真的没有关系，要学会爱人是一辈子的事情。 Hey, everybody pop a long gong gong gong, 来精彩夏令营热情招生中， 让孩子学习西餐礼仪与饭店应用美语， 享受4D 飞行模拟剧院、零路赛道飙速体验， 以及采凤梨的田野乐趣。 今年夏天，孩子的精彩生活就在汉来精彩夏令营， 即日起至7月10号，欢迎国中国小的学生报名参加， 另有暑假住房专案哦， 详情请洽07-213-5766 213-5766。 飞碟首选强大新，7月2号起登场的是 Dino 李玉玺。 我闭上双眼就开始凋谢，怎么天空变黑，总越看得见。我闭上双眼。 下周请锁定飞碟快红心，将为您介绍歌坛新人组合 The Lighters 莱特姐弟。 我是炎亚纶。 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地点 ever 口中的梦想家，将来也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在退休教职员年金改革审定书陆续激发后，退休教员个人诉愿书如雪片涌入，出估每天超过300件。为争取退休教职员的权益，新北市政府以执行机关拟具的释宪申请书今天送达司法院。新北市法制局长黄怡腾、教育局长林奕华及新闻局长张其强中午召开临时记者会，展示释宪申请书，表示今天已正式送件向司法院申请释宪。 黄宜腾说，市府为退休教职员核发年改审定书的执行机关，而公务人员及军人的执行机关分别是全序部、国防部，因此市府只能依法就退休教育人员提出事先申请。市府认为遭修正部分条文已经违反信赖保护原则、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比例原则及平等原则，他相信大法官们会做出智慧的决定。国防部近期寄出退休俸处分书传出寄错，内容有误状况。国防部今天表示，国防部寄发的已退军职人员退除给予重新计算通知函，其中部分收件人地址因为系统汇出时产生跳格误差，导致部分收件人与地址不符。当事人如果收执非本人的通知函件，请退回邮务人员或原寄发邮局。国防部表示，现在正由内政部户政司再次协助进行地址资料校对，并同时进行系统资料除错，针对地址资料有误的函件将于修正后重新寄发。韩进集团大韩航空会长赵亮浩继妻女之后，今天也以嫌疑人身份向检方报到接受调查。现年69岁的赵亮浩因为涉嫌逃漏税、筹措秘密资金而被检方传讯。韩联社报道，赵亮浩今天面对记者追问，只说将诚实接受检方调查。在被问到为何不缴交遗产税时，他表示会向检方交代一切。至于是否承认贪污和卸职等嫌疑，他只说抱歉。南韩税务部门日前检举赵亮浩和他的姐弟五人在继承前会长赵崇勋的海外资产时逃漏遗产税超过500亿韩元，约台币13.6亿。此外，检方还怀疑赵家通过荐举旗下公司商业机会，自设中介服务，损害集团利益，侵吞卸职规模超过200亿韩元。为了打击跨境洗黑钱，香港当局从7月16号开始将限制入境人士最多只能携带港币12万，约台币46万。商业电台今天报道，新措施规定，除了现金、旅行支票、不记名支票等也包含在内，全部加起来超过12万元就要申报。相关法律规定，旅客如果初犯，将会被罚款港币2000元；如果再犯，就会被起诉，最高可罚款50万元及入狱2年。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1点，成为2227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27点，跌幅1.19%，成为2314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28点，跌幅1.02%，来到278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01点，跌幅1.10%，来到906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6点，成为2834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0.77点，成为3255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46点，来到10654点，成交金额1313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556元兑一美元，台币贬值1.02角。日元以110.35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535美元。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龙云系发展旺盛，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地区及西半部山区、宜兰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今天盆地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高温区域，台北市今天下午1点26分，温度高达37.8度，亮出橙色灯号；新北市以及台东县黄色灯号。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不排除有局部较大雨势。今天北部预测气温31到36度，中部30到33度，南部31到32度，东部30到32度，澎湖29到32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女儿啊，再过几个星期就到预产期了，我已经帮你拿了国宝生育给付的申请书。 妈，只要用自然人凭证就能网络申办哦，不用填写申请书， 这么方便。 对啊，除了生育给付，等你65岁的时候，国宝老年年金给付也可以透过网络申请，

3:10，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第二个小时了，在星期四的下午，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妹妹爱漂亮时间。今天呢，广播女神回来了，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袜子脱掉。我想说，她其实是有一个赤足恐惧症的女生，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她肉肉的脚，但她今天脱掉就开始，刚上个小时呢，她已经把这件工程完了，她把指甲油擦完了。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讲讲，要擦像玛丽一样跟广播女神一样漂亮的脚胶，要做些什么步骤呢？ 就打底擦完再擦一个上层不就好了？ 哈，竟然还要擦两次啊！女神就是不一样， 你怎么讨人厌啊你？Can't deny it. Tried to play it cool, but I can't hide my true desire. 'Cause I can see the dirty in your eyes. My favorite liar, and I know you so well. Well, well, well. So predictable. You're an animal. I can't let you go. You're so good at being bad, you know. So predictable. 在星期四下午的第二个小时，就3点过后呢，有任何关于可以让自己变美变漂亮，不管是产品还是方法，都欢迎加入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妹妹爱漂亮时间，可以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留言。 想要提醒大家，因为我就没想到这两天我居然会犯一个这么低级的失误， 这 失误低级到就是我真想就是打我自己两巴掌。 跟卡哇西妈一样低级的失误吗？ 对，就是防晒就擦擦擦，我怎么会忘记擦脖子后面？ 哇！怎么会忘记擦脖子后面呢？ 对，然后就昨天我洗完澡之后想说，我没有洗到我脖子后面吗？ 就是看起来黑黑了，是不是？ 对，就是因为你穿圆领 T 恤，然后就是发际线到那个圆领 T 的中间就是一块。就很像这个小孩洗澡没洗干净，这个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挽救他。 所以后面我现在搓可以搓出神来， 不行，他就真的是怕哦。可是我怕人家以为我脖子后面，就说：“哎呀，这个女生不知道洗澡洗脖子后面 了，脏哦， 脏 哦，脏哦。” 所有的爱绑马尾的人，或是男生，或是短发的人，你在外面，你在骑机车，就安全帽有时候也是不会盖到脖子后面的。 不会， 对， 安全帽不会盖到脖子， 全罩也不会， 全罩也不会。 你一定要记得擦防晒，再去骑车呢，阿布奈哟。还记得我们的承诺，总想起你说过爱我，自暴自弃也没用，难道我真的想不通？虽然伤口越来越痛，感觉呼吸越来越重，不会再停止一直做梦，哭也没用，忍着伤痛、离开你我真的痛，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哭着看着你离开我，你看不到，你为什么？为什么要离去？为什么？为什么再相遇？一边走，陌生。看着我们当天的那照片，当天我们的纪念，那蔚蓝的天。 又再回到从前，躺在我的怀里看夕阳。你说希望永远都一样，不管怎样不停回想，结局过后还能怎样。还记得我们的承诺，就想起你说过爱我，你把自己也没用，难道我真的想不通。虽然伤口越来越痛，感觉呼吸越来越重，不会再停止一直做梦，哭也没用，忍着伤痛、yeah、离开你我真的痛，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哭着看着你离开我，你看不到你听不到，为什么为什么要离去，为什么为什么才相遇，一边这 刚刚在一期直播上面的问题是要怎么样擦底妆呢？底妆的顺序是什么呢？可不可以请广播女神教教我们啊？ 啊，我不是已经在那边回答完了，我的很无聊啊。 不行啦，这样子你都只有让一期的听到，但飞碟联播网听众没有听到啊。 哦，但我昨天试擦了一个新东西，我觉得蛮神秘的，嗯、因为我之前就一直很好奇那个产品，嗯、然后刚好昨天那个花姐她有带，我就试用了，嗯、那是一根。棒棒就是长得很像体香膏、嗯、你可以转出来的棒棒、然后那个棒棒是透明的、是防晒的棒棒，那它我记得那时候产品刚出来我非常想要用，原因是因为它号称是你化完妆之后、你可以用那个直接补擦，它不会破、它不会破坏你的底妆，为什么太神奇了吧、我就想说真的假的，可是你知道就比较穷的人不会轻易去尝试。 哦，那个比较贵吗？ 没有，就是我很怕买了，就是其实你 其实不能用。 对，然后那个棒棒那么长，如果我只擦两次，那就紧张。 送听众啊，哇，原味棒棒，哇，谁受得了？是不是？ 但是我看到就很兴奋拿来试用，那、它那个透明涂在脸上，你要说完全不油不可能，因为那个防晒你基本上就是会有个滋润的油度，可是它至少 所以它透明啊，我可以想象成是什么，就是很粗的一根护唇膏的那种感觉， 它就扁的，有点就是椭圆形的棒棒这样子，扁形的棒棒，然后 那滑起来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滑滑的，可是不会到怎么那么黏，就不是那个黏的防晒，就只是滑滑的。 那我看得到透明的棍子吗？ 对，你看得到透明棍子，但我 不知道那是什么材质做的， 我不知道那个成分 碰起来是软的还是硬的， 硬的硬的硬的，你就好像一直在刷东西上去，就用那个棒棒的头这样一直刷刷刷，那刷上去之后，我的那个底妆真的都没有任何的影响哦。 那真的有防晒吗 ？You don't know, right？你是不是不知道？ 因为我只用了一天， 我 不确定它 到底。我是不是可以开发一个产品，然后告诉你说这个防晒超级超级强，然后说不会破坏你的底妆，因为弄起来根本就没有效果的东西。我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个这个东西？是吧？因为很多事情，尤其美妆类的产品， 可是因为现在产品很容易被送去检验跟实验，因为现在很多比较， 现在有很多部落客会真的去试试看， 对，或是比较医学相关， 然后他们就会擦一般半脸，就是有用我的棒棒，一般没有。 所以你必须要在推出这个产品之前，要么你真的是很有效通过测验，要么买通一个医生，不然这个产品 或是买通部落客， 对，不然这个也是赚不到钱的。 就没了联系，也不再让你挂心。

现在与你在一起。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5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富兰朵乌来度假酒店，实现你远离尘嚣的向往。大台北的后花园，30分钟的车程便置身在群山绿水里。2018富裕幸福初夏漫游乌来专案，1+1的慢活计划，住一晚送一晚，买一间送一间，温泉放松疗愈，艺文表演，慢下脚步到富兰朵来一场初夏微旅行。订房专线02-2661-6555。 你知道双回转变频压缩机冷气的好处吗？ LG 双回转变频压缩机核心技术，让你一次享受省电、静音、高效率。LG Dual Cool 双回转变频空调，强劲冷流，极静所能。6月底前购买指定机型，送2000元 Seven Eleven 商品卡哦。 Hello， 我们是 Nightcap 睡帽乐团。 闪闪是亲像你看我的可爱眼神，白擦的美丽故事，我竟然相信，我情愿予你来创治。一句话将我打醒，我想的我目睭看到的拢是家己，心爱的你敢不是，莫讲你不是，咱拢是囡仔，毋捌感情滋味。 今天来到了3点半，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星期四，今天呢是6月28号下午的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妹妹爱漂亮的时间。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刚刚有聊到的几件事情，譬如说脚的指甲油，譬如说防晒， 还有现在有人在问的洗发精， 哎，洗发精真的是这大家都会用洗发精，所以应该这个数值会普遍有经验分享会比较多。 就是这是日用品，那以一个男生来说，就我从来都不太在乎洗发精这件事情。 为什么有的洗完头很涩，手发很涩？哎， 有时候有的会这样，真的。 对啊，那手指插进去想说。 好毛躁，好干哦！ 跟我开玩笑吗？ 或者在洗的时候，你就可以感觉了，嗯，就那个洗起来的感觉就是涩涩的，嗯，不是那个涩涩的，就是涩涩的，嗯嗯。 心情到花蜜 在讲洗发精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应该要成立一个社团或是一个自己朋友的小群， 嗯， 然后这个小群呢，就是如果大家都这么 care 洗发精的话， 嗯， 可是洗发精这种事情就是要用了才会知道， 嗯， 你又不可能每次一出新的就全部都去买， 因为洗发精都很大罐哦。 对啊，这个时候又突然有点想念，如果我在菲律宾的话该有多好，因为他们都会出小罐的 哦， 对啊， 或是你要去买旅行试用组， 对， 又不是每一个牌子都有出， 对，这因为很多人去了就是东南亚旅行的时候才会发现说，为什么他们大卖场都是卖 小包的？ 对对对，因为就是他们平常就是用普通的那一种，就是水晶皂啊，或者那种洗头洗身体，就是一块肥皂洗全身啦。 嗯， 然后只有在很重要的场合的时候， 嗯， 比如说结婚啊，或是一些典礼的时候，才会买一罐香香的。 是啊，哦， 就是让自己觉得，嗯，今天的我不一样，今天我是尊荣享受。对啊， 哇， 哦，对，因为我觉得像刚刚在讲洗发精，然后最近前一阵子很红的一个日本的牌子，台湾我不知道现在进了没，就是有黑盖跟白盖那个我觉得洗起来就超色。 那你还是不要想起它到底叫什么好了。 我记得它叫什么名字啊，哦，只是觉得就讲出来以后 不好， 可能大家就会望向自己家中的，嗯，我最近才在网络上买的。 我觉得黑盖白盖可能这听起来就有够明显的。我对你想来想去，想来想去，这几冬我的打拼甲认真，拢是因为你。花在风中摇来摇去，摇来摇去，我对你想来想去，想到半暝，希望我的工带你回来阮身边。如果我也变成一条鱼，成了氧气，未来多美好，不想要一个人承受。嗯，我需要你，需要你，需要你陪伴我，好想要你，想要你，想要你陪着我。在遐想来想去， 想来想去，我对你想来想去，想来想去，这几年我的打拼甲认真，拢是因为你。 卢广仲的鱼仔一样，他呢在金曲奖颁奖典礼上面说的那一番话，让我觉得真的是好幸运哦，就是能够做出自己喜欢的作品，然后这个作品呢也被大家给喜欢，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创作人最幸福的一件事情了。 有人说深深期待有一天在典礼上听见你的配音。 哈？哦哦，配音哦。 对，你刚刚是以为入围？ 对呀、啊，我想这太远了吧。 你的配音。 哦，您说那个， 你说得、 得奖的事、 啊、 什么的。那可能你要写信给那个每年的主办单位才行。 要不要考虑一下我们家的人呢？ 但通常呢，就是如果你只要用了一个人，然后你觉得他没问题。你就会一直用下去啊，对不对？就只有在转变的那一年，就是算是 30就是一个转变。 对，那就是前两年、三年，就是会突然觉得，哎，为什么突然想要不找德仔这样子？然后那是一个转变。 成一道墙，也想过去关心为何长成这样，选择放下说的坦荡，说着说着好像也就无伤大雅。转啊转，我像个小孩，转啊转，你笑得可爱，转啊转，地球不停运转，是个无奈，转啊转，你不厌其烦，转啊转，天空一样蔚蓝，转啊转，我们走。 转啊转，3:40，最近呢，如果你是刚转到飞碟电台的话呢，你现在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也欢迎你呢，就转到了台北 FM92.1，转到苗栗中港西或是花莲跟台东都是 91.3， 转到中台湾台中真善美广播电台呢，还有宜兰的北宜是 FM89.9， 转到云嘉的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转到高雄屏东的南台湾之声 FM103.9， 转到澎湖现在应该是热到爆炸的FM89.7。 最近呢就是在录影的化妆间言谈聊天都在讲说那个谁谁谁也去了澎湖，谁谁谁也去了澎湖， 就大家都狂去一波， 对，狂去一波，然后为了花火节，然后好多艺人都去了澎湖。那未来我想就是可能很多的节目或是你在看网络或是广告或是 YouTube 应该会疯狂的看到这些 澎湖的美好 行销出现。 如果告别能不能再见，我们的照片记录幸福到永远，只是在幸福的画面只停格在一瞬间、那些慢吞吞没情的音乐，早说过爱过之后就是离别，早该相信那些语言我们也没有多特别、不要对我说再见， 待ってね。 劲歌金曲。 每一个好强的人，内心其实都是柔软的。听李佳薇，唱出你无法言说的心声。 我把浅水的眼眶挤满深深伤感，勉强爱过天亮。还很体贴的假装解释那些小伤，相信完好一样，爱和不甘心很像，让人蒙着眼开窗，面对一整片阳光，黑暗依然好长。其实我习惯好强，在下的月亮你在身旁，却渴望流浪，相信够爱听过迷雾漫荒，会找到对方，相信软方向，只笑哭一场。 全新能量歌姬李佳薇最近性格主打好强，2018全新大碟相反的是 一天、两天、三天，第二十八个雨天，你可以稍作躲避或停下脚步，看着雨洗涤着城市。然而，最让人安心、能永远停留躲避的地方只有家。为你遮风又挡雨，红牌洛克补防水漆。 婚姻真的是爱情的坟墓吗？两位不具名的苦主表示， 他婚前跟婚后完全是两个人。 有了孩子之后，我们的关系都变质了。 其实相爱容易，相处也不难哦。 怎么说？ 关系经营要学习，婚姻幸福没问题。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婚姻教育课程，邀您迈向幸福旅程。详情请上官网。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嘿、hey, 我是 DJ Joseph， 朝夕长荣凤凰酒店夏日戏水趴，最大亲子水世界，可爱小车伴你游，住房独享优惠价，乘风破浪生态游或租车爬爬 Go， 遥控吉普车竞赛挑战万元住宿券，法拉利达人经典模型车收藏展，朝夕长荣凤凰酒店馆内馆外都精彩。6月21日起，一博一时，每房8000元起，订房03-910-0688，温泉旅行专家朝夕凤凰。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 我是梁文英。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还好分开也没想象中辛苦。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上个礼拜六呢，金曲奖结束了，第29届的金曲奖。那么我们这个礼拜呢是飞碟金曲周，在哥哥妹妹有意思会跟你来回顾一下，做个 recap。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佳国语男歌手。入围的有宋念宇、同在、李玖哲、Will You Remember， 以及林俊杰、伟大的渺小、许书豪、浩，还有现在得奖的是陈奕迅。Come on in， 现在为你送上陈奕迅的这一首歌曲《之外》。 看无声的雨，苍白，那墓碑上的话。老得真快，忽然心情垮下来，于是我在泪雨中跪拜。在伤心之外，我明白爱并不存在。在真心之外，我应该抓不住真爱。太多结局不能猜，太无奈。 陈奕迅的《Come On In》这张专辑呢，除了让他拿到了歌王再度问鼎金曲奖歌王之后呢，不止问鼎，还拿到了这一次他的专辑更拿到了年度专辑的大奖。而且那个时候呢，就是当拿到专辑奖的时候，因为典礼已经即将要落幕了，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专辑制作人就从加拿大飞过来的。 你说他就是 Gerald Chan， 他是完全的就是傻住， 嗯， 他那个脸就是一脸震惊， 他连上台后都在震惊了3分钟。 对，而且在陈奕迅在歌王的致辞的时候，因为他就是很随性的那个调调，然后一直被催，然后最后要感谢，然后我就在想说 Gerald Chan 呢，你为什么没有感谢 Gerald Chan 这样子，然后终于在年度专辑的时候，然后陈奕迅有回神过来说，对，刚刚他包容我，我没有感谢他，因为这张专辑是他做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在 Come On In 的专辑新歌发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有去，然后陈奕迅也特别飞到台湾来，他有说 Gerald 一直在做就是很有律动感的音乐，就是比较 bouncy， 然后 比较 funk 感觉的东西。不管他在香港的乐团，然后还是他到了加拿大，然后继续当音乐制作人，都是这样。可是呢，他却在他音乐生涯一直没有什么代表作出现。 嗯， 然后陈奕迅有开玩笑说：“我这张专辑就是要给你做，你是我的好朋友。如果你都让我唱了你的歌，你还没有闯出一番事业，没有做出什么的话，那你以后也不用再做音乐了。” 哇塞！ 他当然是开玩笑这样讲，可是没有想到这张专辑真的拿到了年度专辑奖。 那你在看的时候，想起当初你去听了这一段话，不就有起鸡皮疙瘩的感觉吗？ 就因为那个时候在听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自信爆棚的发言这样子，然后。也当然很为 Jerry Chen 很开心啦，因为他在专辑里面的那些就是比较动感跳跃的 bouncy 的音乐，的确是他本来也就很适合陈奕迅。从以前陈奕迅在唱不管是爱是怀疑啊，还是其他一些不然你要我怎么样啊，这些比较放感觉的歌曲。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刘希君，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音乐的路上对我来讲是影响很大的一个人。其实影响大的人不少啦，但是如果比如说影响大的人，比如我老师啊，然后还有就是身边的朋友的支持啊，其实都会对我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如果要选一个最的话，可能就是我的妈妈吧。小的时候喜欢音乐，想要当歌手开始，我妈妈从反对到支持，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父母心的一个过程。他可能从不支持会担心我受到伤害，或者说担心我三分钟热度去做唱歌这件事情，一直到后来他相信我是很坚定的想要走这条路一直到底，就给我很大的一个支持和鼓励。尤其是在我可能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都是用无声的一种方式，用他最擅长的照顾我的方式去陪伴我和支持我。所以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没有我妈妈就没有我嘛，因为是生我养我，但是也是最懂我最支持我的。 时间来到了3:53，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时间要跟大家说再见。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哎，你现在穿起袜子是怎样？你准备要离开了吗？ 不是，因为我觉得录音间有点冷。 但是呢，如果你等一下会继续锁定台北飞碟电台 FM92.1，或是我们网路的飞碟联播网，不管你是用 App 直播，还是用 HiNet 直播，还是用我们的网站直播。我们会继续下去，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开始帮桃子姐代班了，所以4:00到5:00我们继续再会咯。那如果其他地方的朋友们跟你说声拜拜，要找我们的话呢，你可以搜寻欧马克可以找到我，然后搜寻广播女神可以找到玛丽。我们等一下见，或是明天见，拜拜。 You're awesome。 夏天，我们只要倒数五秒。 faces and like it's the last goodbye. Then one of us gets too drunk and calls about 100 times. So who even calling, baby? Nobody could save my place. When you looking at those trends, 全球超越350万张专辑销售，摇滚热浪席卷全美排行。接惊吓最强摇滚热浪，最哈男团 Five Stars 倒数五秒，冠军大碟，热血青春。 We love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现代建筑经典代表作《地喜》，北市建国中轴璀璨登场，西有556平大基地，摩天 SC 钢骨质证。给您最安全的保障，实践您对家人的承诺。地喜58至73平，传世限量珍藏，02-2516-5888，宏盛建设，长虹建设，创意家。 地大熊下趴，带你快乐出房啦！6月29到9月2号，消费满3000元抽立新游轮宝瓶星号4天3夜豪华4人游，还有卡洛士好礼送给你。Happy Summer Time， 就到义大世界购物广场熊下趴。 UFO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莫文蔚，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新电台91.3，台中真